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位艺术家。 什么艺术？ 电视艺术。 哎，这么一提醒我 啊， 我还真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电视上我见过您。 这就对了嘛。 有你。 你跟大家讲一讲。 嗯， 什么电视里有我？ 四世同堂嘛。哎呀， 四世喂喂喂，不对，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 四哪点有我？ 就是西直门呐。 啊， 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 嗯， 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哈哈，像他啊，拿一枪， 嗯， 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那我不错， 不靠， 没还外国话，这啊，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不是您。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哦，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怎么意思？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 嗯， 哎，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 让他去上。 我，我不， 您呢？ 太忙，没时间去。 您忙什么呢？ 忙我的电视剧啊。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对对对对。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叫《庐山血案》。 编剧是谁呀？ 编剧就是鄙人了。 导演？ 鄙人。 摄像？ 鄙人。 主演？ 鄙人。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鄙人吗？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 嗯、 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不是，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不是，鄙人，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您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听出来了，您呐， 嗯， 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混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个大王啊， 大王吧。 大王 干当什么都行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就是多才多艺， 哎， 干什么都行。 对对对对对。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啊 什么形式啊？ 先甭说什么形式 啊，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哎呦，勾搭的厉害。 嗯，您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很不应该啊。 对，那什么，侯编剧， 嗯，干什么？ 侯主演。 不是，你要你等一， 不是 不是，你就 侯帅相。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我想 你不想你不是想叫我吗？ 就叫您。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 嗯， 我姓侯，是导演， 嗯， 你叫我侯导就行了。啊， 对，他们那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 嗯、 对。那什么，侯导， 住口！ 不是你教我的，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哦，不是那个。 啊。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 嗯， 哎呀，您是搞电视剧的， 嗯， 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排排电视剧。呵， 嗯，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哎，您 我想一想， 您想什么呀？ 想想我这剧组啊， 嗯， 现在还缺多少钱？ 哎，对，嗯， 然后呢，你想法 啊，侯导 啊， 我可没钱，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 嗯， 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我们家 文艺工作 没有， 都干什么呀？ 您瞧 啊，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四家工厂。 对了，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 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真的，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 嗯，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是吗？ 有个要求啊，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哎，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哦，要赞助 啊？ 行，这问题不大 啊，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行，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还负责呢， 都是负责人。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男主角，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真的。 你来吧，演男主角， 哎， 好不好？ 好好好。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不是那导演 啊， 我得跟您说说 啊。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啊， 就说这赞助啊， 啊，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干嘛？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啊，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对？ 能加进去吗？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哦，那产品 啊，都出什么？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啊， 出这挂钟， 挂，你等等， 现在经常的啊， 我记一下， 挺受欢迎。 嗯， 哎，挂钟， 挂钟。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咒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我记一下啊。 哎， 你爸爸是挂钟， 哎，你爸爸是闹表。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排都没关系。 嗯， 您别把我们老尖给说了。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产品。 这是啊， 是挂钟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怎么别扭啊？ 你妈是皮球是吧？ 你裘皮知道吗？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 是 一块一块的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裘皮大衣 啊，裘皮就是冬天 啊，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大衣，毛在外边。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这 就 是 那个 是吧？ 哎、 你爱人是埃咒死是吧？ 你媳妇是碰着王， 碰着王， 挨着死，碰着王， 不是，挨着死。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挨着死， 准得挨着死，那有错吗？是不是 啊？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是 啊，那饮料。 行了，就这样吧。 哎、 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啊、那您就多费心。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赞助我负责联系。 来吧，赶快来、哎、好，你明天报到。 哎，您给我，哎， 嗯， 您先给我说说戏， 说 啊， 说戏啊， 我演个什么？ 男主角啊， 哦，男主角，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是吗？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哦， 声音漂亮极了， 哦，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我呀、 啊，啊， 我嗓子好， 好吗？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那就好办了。 嗯，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哎，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 嚯，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哎，别去 啊！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是不是？ 我来。 那你唱2句，我听听。 我给您唱。 唱两句。 行。 嗯。 哎，对。 嗯。 侯导。 啊。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你唱那个 啊， 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就那个你唱两句、 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哦、高点，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好，我做得到。 嗯，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没练过评戏啊？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 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哦，就再高点，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行行，我也能做到。 你来吧。 在那踏花盛开的地方， 哎呦呦，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不是，怎么唱都不对。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我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胡导，我做得到。 行，来，再来一下， 在那他， 胡导，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怎么了？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就这样吧，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儿。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您就将就材料。 我把带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您跟我说说戏。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夏天，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啊。何导，我打断您一下 啊，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啊。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是 好。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那应该有的。 我知道 啊， 我想问问导演 啊，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是吗？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看过， 演西太后的那个 刘晓庆，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身后边那宫女儿，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有点印象， 他表妹。来吧，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我戏演的棒，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了。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我长得漂亮。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真是挺漂亮的， 就是没有鼻子。 哎，对，没鼻子。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别介，胡导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别 啊， 我排。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我也想得开。 哎，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大火。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是，我也不要他呀， 是不是？ 您给我说戏。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就是溜达。 哎 啊，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哎，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环境安静。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啦， 太好了。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哎，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这地方有戏了。 有什么戏啊？ 有气你不开心。 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你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哟，让人瞧出来 了。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这姑娘说：“ 干什么你？”嗯。你看你那啥样， 嗨。他就够傻相的了， 怎么了？ 不是，导演 啊，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对了，撒气漏风。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我害臊了， 很不好意思。 是啊，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嗯，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什么？ 嘿， 哎。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哎呀， 爱听我唱歌，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那么我呢？ 你就给他唱啊！ 我唱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好， 你给他唱， 好好来。 爱那桃，你给唱。 好， 你刚唱了一半， 嗯，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哦，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嘿，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嗯，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哎，哟，哎， 嗯，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搁这儿行不行？ 挺合适的，导演。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可就定下来了。 5000块钱 赞助，那行，就在这儿吧。 好好好。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补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嗯， 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嘿， 嗯， 你看这是什么？ 他还跟我逗闷子 啊！你看这是什么？ 嗯。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是， 噗，你就给打开了。 哦，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哦，喝完了就完了。 别完了啊！ 怎么？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儿往起一举， 嗯，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我说的是， 大补可乐， 哎， 味道好极了。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哦，得加一句台词。 哎， 嗯，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嗯，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的来。 嚯， 哦，接着你们俩人这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侯导， 风，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不是好也不行啊， 啊，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一罐就够了，是吧？ 说一句行。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嗯，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嗯，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没有了。 你听那架子鼓， 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哎呦我的妈！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啊， 完了，嗯，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啊！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我喊什么？ 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 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成碎嘴子了。 嗯。时间的关系啊，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一部电视剧的诞生，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侯十二位的精彩表演。 见那一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狼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还是接着请上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来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哎， 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就说是 一咬牙一跺脚，噌， 哎，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啊，侯导， 嗯， 您要让我喝这个，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这得喝啊。 凑合喝吧。 嗯， 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哦，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哎，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我也就玩完了。 哎呦，没完呢、 哦、玩不了。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地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句台词， 我说的是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嗨， 可以了， 我这人也太贱了。 嗯 嗯， 接着你喂喂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哦，是过去了。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喂喂， 还挺热闹， 警车就来了。 嗯， 到这儿咔站住以后，跳下四个公安战士，还有两个法医。 哦， 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的皮大衣、 哎、 给他那包扎伤口、哎、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啊， 侯导，就这灌肠 啊， 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受了，不是得灌干净了，这 受了， 救你命， 这咱不提 啊。 这季节您搞乱了， 季节没乱呢， 您乱了， 怎么乱了？ 夏天逛庐山 啊， 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不， 啊， 导演 啊， 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 哦， 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有风衣穿。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不赞助啊。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对呀、啊，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三伏天 穿皮大衣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行，这还干得过， 好不好？ 好好好。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 啊、灌肠、啊、 灌肠。 嗯， 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 嗯， 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我问一问。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 嗯， 报告科长。 哦， 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不是， 报告完毕。 什么叫报告完毕 啊？ 这是怎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爸爸呀。 我爸爸？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儿出那挂钟啊，就是。啊，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不使这使什么呀？ 看手表不完了吗？ 那手表厂我去了 啊， 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 哦， 你爸爸他们不是出5000块钱吗？ 出挂钟。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是，看，看，那行了， 嗯， 太别扭了。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我还得说话。 当时你得说话呀， 嗯， 你就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不是，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不是，侯导 啊， 我得问问您。 你问什么呀？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不是，问问您 啊， 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 啊， 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没人写，自己写呀。 自己写？ 哎， 那多不好意思的。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哦，用笔名。 哎，对了， 您的笔名用 鲁迅。 哎，对，谁？ 就那个侯迅。 侯迅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您是怎么写的？ 我是这么写的。 嗯， 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 啊， 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 嗯， 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 嗯， 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什么玩意儿？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文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表演的一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一部电视剧的诞生》。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侯福岛》。 你这干什么呢？ 我呀，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文艺晚会的演出。 太好了，参加他们这新年晚会。 对了 啊， 嗯， 参加一回这个能给个10万20万的吗？ 哪有那么多呀？ 7-8万块钱 也没有 啊？给什么呀？ 演出完了啊， 啊， 几十块钱劳务费。 哎呦， 也别说，临走时候还给我们一个那盒饭呢。 对， 盒饭。 这干什么劲儿？这个 怎么了？ 你们这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 这，赶快下贼船吧。 哎， 盒饭。 这干什么劲儿？这个 怎么了？ 你们这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 这。赶快下贼船吧。 哎， 合着我在贼船上待着呢，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 您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都当了辅导了。 哦，这工作很有意义。 哎， 培养新一代的相声演员。 哎，不 要， 你离开说相声活不了啊。 不，辅导是怎么个辅导啊？ 就是我呀， 啊， 扶持了一帮导爷。 嗨，这么个辅导啊？ 换句话说就是咨询。 哦，咨询， 传递信息。 嗯， 组织货源。 知道。 打开门路。 嗯， 统筹经济，然后大家就倒起来，就干这个。 那您都怎么个倒法呢？ 那可就大了。 嗯， 南边有地盘也得争。 哦， 北边有市场也得占。 嗯， 东边有钱也得抓，西边有货也得拿。 这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要不然怎么挣大钱呢？ 哦， 跟你们这说相声似的，参加这晚会，有什么意思？你就算你一年参加12回元旦晚会， 才多少钱呢？